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戏三十，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提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已经1月2号了，昨天啊，我没想到大伙儿那么早还有这么多朋友准时的到咱们这儿来打卡哈、啊。我想跨年的时候是不是就睡懒觉了，结果没想到大伙儿还真勤快。今天1月2号了，是不是也和以往一样哈、啊，该跑步的跑步，该早起的早起呢？ 我想进入新的一年，大家这个计划应该从昨天就开始实施了。 就是怕坚持不了，有时候计划想的挺好的，就怕坚持不下来。 天天在计划当中是吗？ 对，别这样哈，咱们新的一年、啊、希望大家都能有小小的一些进步啊，这些小进步积累起来那就是大大的进步哈、啊。感谢大家伙这么早就来打卡，都是老朋友哈。7250孙东林、北京范青、工体老球迷晨晨、忙碌的闲人，还有崇文门家里人等等吧，草球也来了哈，欢迎大家伙儿，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昨天咱们俩猜比分了，很多朋友都猜平局哈，我有这么个印象，而且昨天连线的时候咱们也有几个嘉宾也提到了，说估计是个平局，1-1的比分、啊。 我这边查了一下呢，在8点之后确实有不少朋友哈、啊、预测的这个1-1的比分。这边4955说了，说我应该是最先猜的1-1的比分。另外他说粉口罩挺好的，最关键就是还得取得开门红。后来我看了一下时间，您8:13:14留言的。 1314真好，一生一世呢。 哦，就憋着这个时间来的，但是呢，有比您早的。我这边呢，刷出来的就有8:054，就是比您呢还早个12分多钟。 这要是像苏炳添似的领先多少身位啊？ 12分钟的话，基本上这个5公里是吧？ 那挺多的。没有这个朋友跑得快哈，是不是？ 12分多钟真的是差不多最快的，快5公里了。 那粉红色的口罩哈，如果要是， 但是小丽这边好像有更早的是吧？这边女生宿舍， 对， 在咱们聊天室里边发的7:22， 是说预测1-1吧？也是咱们家里的这个老朋友哈，比较适合这个朋友。女生宿舍听这个名字就是个女生。 所以发粉口罩 比较合适哈。 但确实人家时间是这早，这个7:22就发了。 对、哎、预测一个平局的结果哈。好，那女生宿舍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这个召唤哈，粉红色的口罩一包，可以把您的地址，尤其是您的姓名和电话得留下哈，因为我们去查您的姓名和电话特别特别的费劲，大家的信息都是保密的，想要去找很难很难啊，也不是说找不到，但是要经过很多的手续。 哎，你看家管也是发来了一个截屏 啊， 1-1，但是呢，我就看了一下您的截屏时间，8:17。 对，也号召大家以后啊，如果要是猜比分的话，就跟家管似的截个屏，这样咱们也有个根据可以找一找。万一我看漏了呢，是不是？ 大早清8点多钟，您这手机就31%的电了。对于我这样的这个有强迫症的人，会很难受。 哎，我也是，我要是要就剩30多，我这完了，心里就不知道该干嘛了哈。感谢大家伙的参与哈，咱还有机会，不着急哈。那1-1，猜的不错。 女生宿舍，如果您方便的话给我们发一下联系信息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时段啊，我们从一月一号开始第一时段集中给大家介绍北京冬奥会的内容了。先说首钢滑雪大跳台提前启动闭环管理，进入到赛时状态。 另外呢，我们的专题报道2022来了，中国军团备战啊，今天这篇我喜欢，叫争金篇。 嗯，中超的张玉宁破门，李提香打破旧主的大门，应该这么说哈。国安1-1平了广州城，这个呢我们安排在第三时段。第二时段咱们多说一下 CBA 方面的内容。 哎，得好好说说新年大战，然后广东大比分失利的事儿。今天呢有两场比赛，北控迎战青岛，首钢对战山西啊，两场球，下午一场，晚上一场。 哎，晚上你还得再辛苦一下吧。 晚上，对，会转播首钢对山西的这场较量。 嗯，今天。激情赛场也欢迎大家关注啊。那话题呢是昨天这1-1的比分，可能有很多朋友猜到了平局哈，没猜那么细的。那您对国安的表现是不是还满意哈？虽然没有5-0给把这脸扳回来，1-1这样的比分您能不能接受呀？表现还可以吗？您同意不同意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想法哈？还有就是昨天是1月1号，我相信很多朋友们的朋友圈里面应该有很多热闹的精彩的内容，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对，你比如说这边发了一张照片，2022年的愿望就是早起的又是我们这几个长得好看。 后边这句我也喜欢。像这样的有意思的朋友圈哈，您昨天看到的新年第一天的朋友圈，您觉得精彩的有意思的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也欢迎您继续通过这些方式来跟我们互动。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大声唱冬奥。 好，我们给大家介绍有关这个首钢滑雪大跳台的情况。为了配合场馆雪地二次塑形等工作，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昨天就提前启动赛前的闭环管理了，这也标志着场馆团队各项工作进入到赛时的状态。那有关这个团队哈给出的消息是，目前场馆第一阶段的赛道本体造雪任务已经完成，启动闭环管理之后，场馆团队体育以及山地运行业务领域的工作人员已经先期进入到闭环当中，他们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作了，配合外籍专家在造雪、二次塑形和除雪等方面深入的进行工作。 为了提前启动闭环管理呢，场馆团队全力冲刺，做好了临时设施的建设、场馆形象景观布置和引导标志的安装，完成闭环区域全面消杀以及核酸采样工作，严格按照第二版防疫手册实行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以确保运行安全和人员的安全。此外呢，团队还加强与国际奥委会的沟通和对接，做好运行安排和服务保障。 那随着2022年的到来，咱们北京的冰雪文化活动也会越来越多。昨天，北京体彩爱冰雪同喝彩公益文化活动举行，来听记者李维的介绍。 在2022年的第一天，北京体彩爱冰雪同喝彩公益文化活动在朝阳区北京梦想捍卫者俱乐部举行，活动搭建起了体彩公益文化和冰雪运动宣传的展墙，让市民更多的了解体彩公益和冰雪运动知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世界冠军程爽也来到了活动现场，为大家讲解冰壶、滑雪和滑冰运动的知识，邀请现场观众一同参与冰雪运动。本次活动把体彩公益文化和冰雪运动体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更多市民在充分感受冰雪运动魅力的同时，一起为北京冬奥会喝彩助威。自从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之后，体育彩票公益金就加大了对冬奥场馆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为广大市民参与冰雪运动创造硬件条件，着力提升和改善冰雪运动员的训练条件，提升冰雪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促进国家冰雪运动后备人才的培养，营造了良好的冰雪运动赛事的氛围。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而进入到2022年，我们翘首以盼的冬奥盛会，马上就要召开了。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美好愿景也在逐步的变成现实。作为群众性冰雪体验活动的一位组织者，王国良深有感触，来听听他的冬奥心愿。 我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活动部王国良。从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我在岗位上共参与组织了市区级各类群众冰雪体验活动300多场。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我看到了老百姓享受冰雪运动的一张张笑脸，也见证了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一步步变成了现实。北京2022年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和所有热爱冰雪运动的人们一样充满了期待。祝福冬奥，祝福双奥之城，我们一起向未来。 看到很多家里人哈，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有很多联想，说今天一定会猜比分。谁问流年听千里，已经把下午北控的比分猜出来了。这样哈，我们第二时段给大家介绍 CBA 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公布今天的竞猜规则，好不好？ 不光是这儿， 谁 问 流 年啊、他猜北控的比分，刚才他连首钢的比分他都猜了， 都一块猜了， 而且还猜的首钢和北控都输球， 这是先来， 这个就是那奥斯卡 哦、 啊， 这是先来占坑来了是吧？ 先来在聊天室里边叫招什么来着？还有一个词儿叫那个欠什么来着是吧？就是我也不太知道啊，反正就是聊天室里面大家就看着办吧，他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啊。没关系啊，一会儿我们在第二阶段再来说竞猜的规则哈。 嗯， 咱们跟往常稍微变一变哈，要不来得晚的朋友就有点吃亏了，是不是？ 哎，这边北京范青其实也在猜哈，首钢打山西多少分？ 嗯， 别着急啊，咱们聊到这个首钢、山西、北控的这些比赛的时候呢，咱们再公布今天的竞猜规则。今天呢，猜分但是又不猜分。 哎，那是怎么个猜法？一会儿说哈。 嗯， 说到这个备战方面，中国冰壶精英赛，这可是咱们的奥运会选拔赛，是在31号结束的。马秀月组和刘瑞组分别获得了第6站也是最后一站四人赛和混双的第一名。随着这次赛事的结束，我们中国冰壶队出战北京冬奥会选手的名单也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为了进一步强化冰壶项目的奥运备战的竞争机制，这一次选拔赛是由国家集训队和国家挑战队一块上场啊，进行了6周主客场的大循环。国家队呢，今日将根据各组各排名和队员们的个人表现，选拔男女队和混双3个项目的最强阵容，以代表中国出征北京冬奥会。 嗯， 北京冬奥会的冰壶比赛呢，在开幕式的前2天啊，也就是2月2号的时候，就率先展开混双的争夺，在8号的时候会产生金牌，然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男女4人赛。19号和20号来决出冠军。 嗯，这场比赛混双的对决是从5组减少为4组了，结果前5站表现平平的刘瑞组2胜1负排名第一，林志组同样的成绩排第2，张家亮组和南嘉文组1胜2负排在3、4名。男女各2支队伍参加的4人赛当中，这次选拔赛表现突出的马秀月组3胜1负再次排第一，同样是获得2胜2负的王凤春组和梅杰组排在2、3位，韩宇组是1胜3负排第4，但是这支女队唯一的胜利呢是8-7爆冷击败了冠军组马秀月组，所以说他们这个成绩啊都是非常的不错，各有亮点吧。咱们也关注哈，稍后肯定就会没几天要公布的这次的选手名单。这次咱们北京冬奥会的冰壶项目还是挺值得关注的，从2月2号开始一直到这个闭幕式前一天好像都有比赛哈，时间特别长，再加上男队、女队和混双，咱们基本上都参加哈，所以说还挺值得期待的。 嗯，另外再关注一下这个雪上哈，昨天呢，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站的男子资格赛，2004年出生的中国小将苏翊鸣，小栓子哈，是吧？以73分排名小组第6，晋级决赛。 杨文龙总排名第21位，遗憾的止步了这个小组赛。苏翊鸣和杨文龙都在第二组出场，苏翊鸣首轮是得到了72.50分，第二轮呢得到73分，取两轮最好成绩，以73分获得小组第6，入围决赛。而1999年出生的杨文龙是首轮62.50分，第二轮成套动作是失败，所以呢只得到4分，最终62.50分排名小组第9，总排名第21位，是无缘决赛。而93年出生的，应该现在在单板滑雪算是这个老将了啊。加拿大的名将马克啊，状态不俗，首轮得到76.75分，第二轮是92.25分，排名小组的头名。另外一组呢，比利时选手布斯克以90分高居第一。 昨天还进行了钢架雪车的世界杯拉脱维亚站的比赛，拉脱维亚的本土名将托马斯·杜库尔斯获得冠军，他的弟弟马丁斯·杜库尔斯排在第2，韩国选手郑胜基获得了季军。平昌冬奥会的这个项目的冠军也是韩国名将尹成斌获得了第17名。我们这一站有3位中国选手参加，严文港最终是1分42秒63获得第14名，殷正是1分43秒02获得第19，耿文强在首轮跑出是51秒71的成绩获得第21，而这个成绩呢，三个人都是没有进入到奖牌轮。而在男子双人雪车的比赛当中，代表俄罗斯奥委会出道的莫尔达索夫和罗斯季斯拉夫最终是战胜了夺冠大热门德国的组合徐尔勒和弗里德里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英国的一队选手呢是差了0.1秒排在第2位。 新年的第一天，2021至22赛季的国际雪车和钢架雪车联合会女子单人雪车世界巡回赛，也是就是这一站啊，拉脱维亚的西古达站，中国选手怀明明和英青发挥出色，分别是以1分48秒74和1分48秒78的成绩位列第4和第5位。加拿大的选手德布鲁因是以1分48秒12的成绩获得了冠军。怀明明呢，曾经在女子单人雪车世界巡回赛因斯布鲁克站获得了第10名。当天呢，第一滑成绩不俗，54秒74，在15位参赛选手当中排在第5位。第二次滑行呢，各个环节处理都是堪称完美，以54秒的成绩完赛，一度刷新了女子单人雪车在这条赛道上的记录。当然呢，不过随后啊，俄罗斯的选手谢尔盖娃最终以总成绩力压怀明明0.04秒，排在这一站的第3位。首次滑行后这个当时排名第3的英青本来有机会登上领奖台，但是第二滑呢出现了一个第二弯道当中的处理问题，临近终点的时候出现剐蹭，损失了一些时间，最终获得第5名。下一站将会在6号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举行。 以上是咱们在您都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些项目当中的备战哈。 但是看这个比赛啊，真的就是真是毫厘之间，因为咱们看48秒12的成绩，1分48秒12的成绩是冠军，咱们是1分48秒74，就0.62秒的这个分差，你就从第1掉到第5了， 你就从 掉到第4了， 有奖牌变成了没有奖牌了， 你看赢咱们不是就赢0.04秒，4%吗？ 真是错了眼珠和不错眼珠你都分不出来， 就是稍微你在这个赛道当中啊蹭一下，你感觉这个雪车呢稍微这么一小 晃 晃 一下， 这奖牌就没了， 真是这太难比了。 当时看比赛的时候就觉得特刺激。 当然到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将会有更加精彩的对决哈，希望咱们这些选手吧能够首先是参加比赛的情况下，安全的参加的比赛的情况下能够有好的成绩哈。那说到这些项目，可能大家呢也是慢慢的熟悉起来了，但是有一些项目您之前就比较熟悉啊，像大道的速滑呀、自由式空中技巧，包括单板 U 型池等等，您都比较熟悉了。但是这些项目呢，咱们总是想拿冠军拿不到。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呢，尤其是咱们出战的中国运动员，是特别想在各自这个项目当中立志圆梦哈。谷爱凌的出现也让大家在雪上项目当中看到了几个金牌的争夺点，展现出咱们的信心。那对于这些项目哈，我们请本台记者齐良博给大家来说说中国冬奥代表团的备战争金的这个点。 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交出了1枚金牌、6枚银牌、2枚铜牌的答卷。对于即将就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军团，在家门口的冬奥会上会取得怎样的成绩，万众期待。 冰上项目是中国军团的传统优势所在，花样滑冰双人更是其中稳定的冲金点。从温哥华冬奥会拿下中国花样滑冰首金的申雪、赵宏博，再到张丹、张浩、庞青、佟健等等人才辈出，作为继任者的隋文静、韩聪也希望在家门口弥补平昌与金牌失之交臂的遗憾。在北京冬奥会备战周期中，随着隋文静脚伤的好转，隋文静和韩聪开始尝试提高难度，并对节目内容与表演风格有了更多的探索和思考。过去三年几乎未尝败绩，手握世锦赛、四大洲锦标赛和总决赛冠军奖杯。在去年10月结束的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双人滑比赛赛后拿到冠军的隋文静和韩聪表示， 我觉得基本是一个训练的比较水平，但这次我们还是有减了一点难度，然后 减了挺多难度的。 然后因为也是第一次比赛，然后适应奥运会的场地，适应新节目，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余地去掌控这个节目，把节目更好的这种流畅性、这种状态去发挥出来，然后给展示给大家。 此外，在平昌冬奥会未能进入自由滑比赛的彭城金阳，现在也有着不错的竞技状态，也为中国双人滑军团冲击金牌提供了更多的底气。中国军团另外的冲金亮点则是实力一直不俗的短道速滑项目。在冬奥会上中国获得的13枚金牌中，短道速滑一个项目就贡献了10枚金牌，可以说他们是承载着中国军团光荣与梦想的队伍。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是北京冬奥会的新增项目，混合接力在新的奥运周期中中国队一直有着不错的发挥，世界杯北京站夺冠也是证明实力的最好印证。不过这个项目竞争还是非常白热化，由奥运冠军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新和张雨婷等新老组合将在北京冬奥会上为捍卫中国荣誉而战。女子3000米接力在世界杯北京站中，范可新率领的屈春雨、张雨婷和郭艺涵夺冠，也让大家对这个项目冲金重燃信心。历届奥运会的3000米接力项目中基本都是中韩两队上演巅峰对决，今年本土作战的中国女将们也会全力向这枚金牌发起冲击。此外，在平昌冬奥会上获得亚军的中国男队在5000米接力中也具备冲金的实力。男子500米，武大靖是中国军团的核心竞争力。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没把自己当做奥运冠军看待，要付出120%的努力。对我来说，我不是去守，可能我也是去争冠军，因为能拿冠军的人太多了。 2018-19赛季赢得卡尔加里和盐湖城背靠背500米冠军，并在盐湖城站划出了39秒505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不过这个项目确实强敌众多，韩国的黄大宪、林孝俊、朴智元、李俊秀等等全都实力不俗，在世界杯上也都有冠军进账。另外还有匈牙利的刘氏兄弟，世界杯上刘少昂和刘少林都拿过500米的冠军，这枚金牌的争夺在冬奥赛场上也势必会成为整个北京冬奥会上的一大看点。冰强雪弱是中国军团在此前冬奥会赛场上表现的一个缩影，不过这种现象有望在今年的北京冬奥会上有所改观。空中技巧、 U 型场地是中国雪上运动队历来的优势项目，徐梦桃、蔡雪桐等老将的夺冠保持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竞争力，而即将在北京冬奥会上参加三个项目的新星谷爱凌更是为中国队带来了新的冬奥争金点。 我现在正在备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非常期待北京2022年冬奥会，同时我也希望在未来我能在中国的雪坡上认识更多的朋友们。我祝北京2022年冬奥会圆满成功。 去年年底在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卡尔加里站 U 型场地决赛中，中国选手谷爱凌成功夺冠，这是她在一个月内收获的第四个冠军。站在北京冬奥会上，她将向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大跳台与坡面障碍技巧三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一直是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从郭丹丹、李妮娜、韩晓鹏再到徐梦桃、齐广璞、贾宗洋，20多年一直为金牌梦想前赴后继，并且在2006年由韩晓鹏完成了首金的突破。女子方面，在2018年3月完成双腿半月板手术后，徐梦桃就开始了北京周期的备战。冲击第四届冬奥会的她，依旧是值得信赖的定海神针。 别的奖牌其实都拿好几轮了，可能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金牌，然后没拿到。首先是我们这个空中技巧的女队吧，就是现在还没有突破零的历史，就那一刻你拼出来了，干出来了，然后你升起的是自己国家的一个国旗，你那种使命感真的我就感觉值。我希望做更多次的这样突破吧，我还是希望在这个项目中有自己的里程碑。 此外，老将徐思存、平昌冬奥会季军孔凡玉等也具备一定的实力。 男子战线方面，2018-19赛季捧起世界杯总冠军的王新迪正值当打之年，与名将齐广璞和贾宗洋在休整了一个赛季后重返赛场，也同样有着优异的表现。近两年开始崭露头角的小将孙家旭、杨龙孝等也是希望之星，届时中国军团将凭借集团优势向女子自由式、男子自由式、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项目等金牌发起冲击。 冬奥会开始了，也看到日本媒体在关注自己的选手，他们发现21岁的日本花滑女神本田真凛的爱情曝光了。 这跟冬奥会没关系， 就八卦一下。 对， 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亚军宇野昌磨说秘密交往3年了，才21岁哈，应该说是非常的年轻。到现在看呢，说是2014年两个人就相识了，当时是因为参加了亚洲公开赛的花样滑冰的这个项目，所以说双方就一见钟情了。那目前看呢，宇野昌磨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亚军得主，去年是全锦赛获得了亚军，也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那么2001年出生的本田真凛是16年世青赛的女单冠军，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过冬奥会哈，也是祝这一对小情侣。 18岁的时候就在国家队谈恋爱了是吗？这算早恋。 那人家俄罗斯那15岁的都挑战叫四周几啊，四周跳了是吧？ 不是，挑战四周跳跟这个在国家队谈恋爱是两把事儿吗？ 有时候谈恋爱也是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的来进行训练嘛。你比如说宇野昌磨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更多专业上的指点和支持呢？ 不谈恋爱也可以指点。 好，这是一个八卦消息哈。 对， 嗯， 这边发了一张照片哈。 哦，这谁呀？ 这没看出来吗？ 我是看不出来，我这是 这个叫罗纳尔迪尼奥啊，前任北三发了一张 啊， 是吧？就这个已经明显，当然这照片有点变形啊。 对，我就没认出来，而且胡子都花白了。刚才也有 问问北三，我猜对不对啊？ 刚才有朋友发来了跟孩子一块出去滑雪的图片，说孩子今天继续滑，用一个星期不带手机上学换来的奖励，这是在哪儿啊？看不出来， 这张图还真看不大， 没看出来是在哪儿滑。 这得特别熟悉滑雪的朋友可能才能够知道，是吧？ 看来您是站在这个滑的区域的外面，这么些个人是中间这个穿红色的衣服是家里孩子是吗？你瞧您拍图这个，您倒给我拍一主角啊。 有主角，有主角，就没穿雪服的时候拍了一张。 好，那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今天是2号，1号啊，1月1号新年第一天，您这个朋友圈里您觉得有意思的哈，跟我们分享分享，好玩的印象深刻的朋友圈给我们拍一个图啊，或者是说说这个故事都可以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昨天猜国安比分，说因为是平局就发粉红色的口罩。7250说我也想要粉红色的口罩。哎，看来粉红色口罩还挺受欢迎的啊。也感谢刚才女生宿舍给我们发来了您的姓名地址邮寄的方式。 在那个学吗学吗，这抽屉啊什么柜子里面还有没有粉红的口罩？ 也没想到粉的挺受欢迎哈、 啊。 行，一会儿咱们说 CBA 怎么猜啊。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鸽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可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七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北京双奥之城的名头实至名归。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是以熊猫为原型设计的，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国宝继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之后第三次为奥林匹克代言。2022北京冬奥会的金牌总数将达到109枚，是史上最多的一届。北京冬奥可是有超高含金量的哦。1月5号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3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我是杨洋， 我是张子丹， 我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杨云港， 蔡霄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举重运动让我感受到了挑战力量极限的魅力，当你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拿得起放得下，超越自己，生活也是如此。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你们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大家好，我是北京痛苦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好，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想，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说说昨天国安这场平局1-1，您满不满意哈？之前咱0-5输的，这也算是新年的第一场比赛，可以聊聊昨天的比赛。还有呢，就是昨天是1月1号，您朋友圈里比较好玩的、印象深刻的内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哈。 哎，你看，比如说呢，昨天国安和广州城这场比赛，范青就说了，还是得多用年轻队员，是吧？另外，永远的儿媳妇也说，年轻队员踢的，说实话不错，可以接受。忙碌的前人也说，阮、梁、柏三小将，加油，看好你们啊！ 简称 阮、梁、柏。 对呀。 啊。 小玉说了，新年第一天有意思的朋友圈还是咱家雄鸡的好玩。所以各种分享嘛。 咱家雄鸡发了什么朋友圈？ 咱们家雄鸡应该是聊天室的意思吧，他的意思哈。 啊， 我是这么觉着的哈。 这边呢，葛大爷说，新的一年印象最深的朋友圈是好朋友发的一朋友圈，儿子出生了。 哟，这是新年宝宝哈。 啊， 嗯，太棒了。 这边呢 ，The Three 说，昨儿自己发的儿子这一年的成长的视频，今儿满1周岁了，祝小宝宝生日快乐。 嗯，祝咱们家里人哈又多一个健康的宝宝。刚才有朋友说，说到咱们 1月2号出生是吧？这什么座？这个就是我对星座一点都不了解。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经常弄混哈。刚才不是陈伟带娃去滑雪吗？然后看到 Space 说，咱这圈里陈伟带娃绝对是典范。 嗯， 然后在我朋友圈里带娃典范是毅哥。毅哥，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带娃的这个，就是带孩子玩啊， 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有一些规律哈，怎么能跟孩子玩得好？ 就是你视而不见，让他自己玩的时候最好， 不能拿手天天去扶这种是吧？ 对，别管他。 那也得怕，不是大伙儿怕孩子这儿摔着了，那儿崴着了，这是 你看着他的时候，他摔着就疼；你不看着他的时候，他摔着他不疼。 哦，这也是规律是吧？啊，行啊，大家也可以交流交流哈，带娃的经验哈。嗯，杨洋洋说：“毅哥，我给你打三包口罩。” 打款， 打款啊，打款要三包口罩，国安绿粉和首钢蓝。 7250也。复制粘贴了是吗？ 粘贴一下、哎、我也想粉红的，哎，粉的这么受欢迎呢，真是没想到呢、 啊、 嗯， 这我可以学吗学吗去， 可以学吗学吗、 啊、 哈、嗯、好，那一会儿咱们说这个 CBA 怎么竞猜哈。那今天的比赛安排呢，是从中午就开始有比赛了，中午11点两场是吉林对深圳，四川对新疆，3点是广州打江苏，3点半就轮到咱们北控了，咱们今天北控打青岛，晚上两场7:35北京首钢打山西，这场由王毅给大家说啊、 嗯、 晚上8点是浙江打山东，那咱先说北控这一场哈。 下午3点半的时候呢，北控对青岛，这也是一场不好打的比赛，因为青岛呢现在是有两位的外援了，达卡里约翰逊和威尔斯，这两个外援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所以对于北控来讲呢，面对青岛又是今年第一次交锋、 嗯、 是吧，所以看一看我们的专项记者李维，怎么来分析这场比赛做的前瞻。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下午3点半，北京北控队呢将和青岛队交锋，这也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一次碰面。青岛队呢目前是6胜10负，排在第12位，北控是9胜7负，排在第10位，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季后赛争夺的关键战役。那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上赛季的最后呢，青岛队是在已经晋级的情况下顽强阻击了北控，让广州队进入了季后赛，所以北控再次面对青岛队肯定要拿出120分的这种拼劲儿。那这个赛季呢，随着内线的高塔刘传兴的离队呢，青岛队在瞬间失去了竞争力，整个第一阶段仅仅获得了3场胜利，但随着他们的外援威尔斯和约翰逊的到来呢，青岛队是完全的获得了新生。这两个外援呢是场均可以贡献46分，应该说保证了青岛队在现在这一阶段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排名的提升。那北控这边兰兹伯格到来之后，应该说外援配备也是非常的合理，在第一场比赛兰兹伯格就贡献了27分、3个篮板和3次抢断，在攻防两端、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那在内线呢，大外援哈斯呢也是作用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在两支球队外援的竞争当中呢，北控的是完全不落下风。而且这场比赛啊，兰兹伯格和威尔斯两名顶级外援这种对决肯定是看点之一。那当然了，除了哈斯呢，北控的几个本土的大个球员完全呢可以和青岛队的达卡里约翰逊呢进行这种轮番的抗衡，所以说啊，在这种内线的竞争中，北控的优势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当然了，在外援实力相当的情况之下，两支球队本土球员的表现就会非常的关键，尤其是后卫球员。我们知道青岛队呢有张成宇、林维汉、杨金萌、王红4个后卫，那北控这边呢，张帆和廖三宁呢也是保持着一直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北控啊可以延续之前的一个表现的话，应该说在整体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那现在呢，对于北控来说呢，有2点要特别的注意。第一呢，就是减少自身的失误，这是一个老毛病了，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还有一点呢，就是专注度，一旦啊这个球队出现断电，后果呢应该是非常的严重。由于这个阶段呢，北控的对手的实力呢都比较强，有不少这个强队要遇到，所以像青岛队这样的球队，北控必须全力争胜，才能保证自己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胜率。如果这场比赛输给青岛队的话，那对于北控后面的压力就会很大。我们也看看啊，这场比赛北控能不能赢下对手，拿到一个3连胜。 嗯，刚才说到了兰兹伯格和威尔斯两位顶级外援之间的这个对决哈。威尔斯目前是吴庆龙手中的一门重炮，进攻端的表现是场均目前31分，3分球命中率44%。我今天关注的是过新年了，老马穿什么样的衣服出场？ 这个在赛区不会说 在赛区他肯定也要带几身吧。 我觉得今天不会有特别的这个设计， 因为没有那么嘚瑟了是吧，不像以前似的。 他主要是不方便，他不像说 这打主客场，这要是大过年的在北京是吧、 嗯、 这换衣服多方便、 嗯、 这之前就已经去了赛区，他不可能带那么多事儿。 嗯，我记得咱们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啊、你记得吗，他说到中国来第一次他戴了20多顶帽子， 嗯， 因为帽子老丢， 就是那个毛线帽子 对对对、 嗯、 我想这衣服是不是也得多带点， 现在的这衣服它是定制的， 嗯 啊，定制，但是你到了赛区就不太好定制， 一身红、 啊、 一身中国红， 大红的是吧、 或者是金灿灿的、 嗯、 一身黄颜色的跟龙袍似的啊，我们连线了江帆啊，江帆说北控打青岛可以尝试后程发力。 应该说现在从名次上来讲，北控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位置。能够看到现在第10和第12位的青岛之间，其实在胜负场次当中还是存在着差距。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胜负首先不会直接改变两支球队上下目前排名的一个差距。但是对于北控而言呢，这其实说明的是他们第一阶段其实做的是比较的出色的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呢在第二阶段要注意的是，青岛队其实在阵容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补充。我们看到这支球队其实从大小外援的补充上一起到位之后，其实尤其在整个前三节的比赛里面都会在进攻以及防守的覆盖面上形成对于很多球队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这个压力形成呢，一旦造成了比如说北控在比赛当中更多的错误，那进而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北控队如何控制住自己的失误。那如果这项失误数没能控制住，还像之前这样的表现的话，可能在这场比赛里面会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隐患。那对于这场比赛而言呢，我觉得北控队还是要在整个后场当中进攻端的梳理，我觉得依旧是要更加的耐心，而且要把比赛的长度呢，我觉得还是要在每一分钟其实都做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对于青岛而言呢，其实他们的阵容并不是说处在一个无懈可击的地步。我们看到在之前的比赛，在面对山东，那山东队在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呢，其实在前面一度还处于比赛的被动局面，但是一旦打到比赛第四节的时候，其实青岛队整个阵容上就会存在一个攻守当中的小困扰。比如说当换上了达卡里约翰逊之后，他们的防守端确实会处在一个比较无解的程度，但是进攻端能否在有效发挥出自己进攻流畅的威力，这其实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而面对第四节的比赛，一旦打到僵持，当体能大家都会出现下降的时候，可能威尔斯会是一个无可奈何，或者说最被动，但是也可能是一个他们必须要做的选择，让他一直留在场上。那这时候体能的消耗可能对于这支球队其实就会产生一个每一分钟都会加剧的隐患。那北控队如果说能够在坚持到比赛的后面，就是当后半段的时候，我觉得是北控队还是能够产生优势的时候。如果能够顶住前面呢，其实自己的小问题，我觉得北控队除了会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外，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可能也会逐渐的确立自己的优势，能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让自己的胜率得到提升。 他刚才说后程发力，让我想到上一场比赛首钢队前面挖着坑那么大，真是后程发力，差点才翻过来哈。那说到首钢的比赛呢，今天晚上这一场哈，之前差一点完成逆转，那今天能不能够在对山西的比赛当中有一所调整哈？山西队的这个三分球方面优势是比较明显的，无论是出手还是命中率都是在联盟当中排在第二的，三分球的命中数是排在全联盟第一。那和山西队相比，咱们的三分球就差一些，无论是出手还是命中数都是倒数第二，命中率是排在联盟中游的位置第七。 嗯，这跟现在球队的打法有关系，你球队整个的进攻节奏相对比较慢，不管说是三分球还是两分球，咱们的出手数呢都不是在全联盟排位比较靠前的。 嗯， 人家一场比赛打100多个回合，咱一场比赛打90个回合，对吧，这不就差10次出手的吗，场均下来要差10次出手，那这确实排名不能够靠前。但关键就是要你的进攻效率，就是在我们的节奏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保持进攻效率。山西是一个打快节奏攻守转换的球队，在杨学增指导的带领之下呢，就更加强调转换投抢， 所以今天的比赛是不是要在一定程度上降速？因为在过去的两场比赛里面，我们也看到首钢队在 一段时间里面是通过转换进攻当中啊，是希望提速的，对吧？之前打得比较慢，但是面对山西这样的讲究转换打快攻的球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速度降下来，落入到阵地战，在阵地战当中更好的去限制对手的投射？ 嗯，刘晓也是这样看的。 那么在新年大战的第二天啊，1月2号这一天的比赛当中，比较重点的一场比赛啊，也是这个整个联盟在力推的一场比赛，就是北京首钢与山西的较量。那我们知道山西在此前连续战胜了广东和深圳这两个应该算是强队吧，而且这至少在这个赛季深圳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在第一阶段啊，再往前数还战胜过辽宁。那么山西已经显现出黑马的这种态势，同时他已经杀死了去年的，就是说赢过去年的冠亚军，加上去年的就是也是排名靠前的深圳队。那么整个的山西队的状态现在是非常的火热，尤其是三分线外的这种手感啊，我看能投的邢志强啊，包括菲尔德呀，包括元帅呀，他们的这种三分点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就是内线这边葛兆宝和燕鹏飞的状态都不错。另外他另外一个外援西蒙斯来了之后也是逐渐的把状态提升上来了。那么整体的这个山西队呢是在向上走的一个趋势啊，而且杨学曾指导回来之后呢，他的这个指挥的这个方针进攻为主，那么防守呢确实比他以前带的山西队要提高了一些，但是以进攻还是他们最拿手的东西。所以说北京队要想跟山西队比赛中战胜对手的话，首先要限制他们的投篮啊，他们投篮是他们一个特点，同时这个利用好自己的双塔优势啊。双塔在前面这几场比赛中呢，应该说发挥的算中规中矩，不能算特别好，没有第一阶段就最后收尾的那时候感觉那么突出。而且两个外援林书豪和吉普森啊，这状态也是还没有达到最佳，尤其是林书豪这几场球打的感觉上就是没有大家期望的那么好啊。吉普森在逐渐的调整。那么说想要赢山西队的话，第一要让降速，我们看到山西队打得很快啊，肯定是要降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他们外线投射的控制，因为他们投手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这个赛季加盟的贾浩啊，也是很能投篮的。所以说对山西队的防守是防他们的投篮，那么抑制他们的快攻。而北京队自己除了做好防守的同时，在进攻端还是要尽快的找到感觉，不要像上一场打这个广厦这样上来先挖大坑啊，这样的话不管你有多强的实力，你挖一个那么大的坑想填平啊，填平之后想赢球其实都是比较难的。所以对北京队来说，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打法去控制时间，控制节奏，这样呢你才有机会去战胜对手。那么这场球呢应该会是一场比较激烈的对抗。 关4955已经猜了哈，北控对青岛北控胜，比分是多少，分差是多少，首钢对山西是首钢胜，分差是多少，比分是多少啊？把这个一般奖品和升级的奖品都猜了哈、咱们不怎么猜今天。 对， 其实我们俩是想等一等晚起的和晚来的朋友哈。 对，大家呢等都进咱们聊天室了哈，咱们说一下今天这个竞猜的方式。下午3点半是北控，对吧？ 对。 所以呢，北控，然后逗号首钢，然后逗号，然后北控这场比赛的得分，逗号首钢这场比赛的得分，咱们这么猜。 国安4955，把你赶紧这条删一删。 对， 可以来得及改啊。 我们要严格按照这标准，不然明天真搜不着。 北控逗号是吧？北控逗号，比如说100分，然后首钢逗号100分，这么猜对不对？ 嗯 嗯，好，那大家注意一下，今天我们不猜胜负关系和分差了哈，也是等一等大伙儿、咱们改一下这个方式。 当然这个比分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这个大奖，因为你猜比分具体分数嘛。 嗯， 猜具体分数嘛。 其实咱们首钢的口罩要比国安的多一倍，我记得时候是2盒，因为不好猜嘛，又胜负关系、又有分差，就2条嘛、所以我记得时候是2盒， 而且是蓝，是蓝色的。 刚 才有家里人问为什么只有白的和黑的，首钢的是蓝色的， 蓝色的、我寄出去的是蓝色的。那大家啊也可以来猜猜，今天稍微改一下哈。 您要是那个不是、您买的要不是蓝色的， 就肯定不是在首钢体育的那个官方账号上卖的。 对，要不那天我 是某宝的， 我是等了几天啊，四天将近还是五天啊才寄到的， 嗯， 还挺周折的才寄得到啊。所以说如果您这一天就收到了可能还真不是啊， 嗯， 啊，今天格式是北控逗号100您可以改哈，然后首钢逗号100，我只是举例说明，这是两个球队的比分，不是猜分差和胜负关系了哈。 啊， 好，感兴趣的朋友来。 晨曦就说北控85，首钢90。 啊，北控99，首钢101。 啊，这边还有北控96，首钢92的，你看这么猜就没压力了吗？它跟胜负没关系。 这会儿大伙儿都在那琢磨呢哈， 嗯， 比这个先来占地儿的这个要好猜一点哈。现在行了，刚才有不少朋友来猜了，咱们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吧。昨天是1月1号，新年大战。 对，新年大战呢，上赛季总决赛的亚军这个辽宁队是赢下了这场对决哈，他们以115-95击败了上一届的总决赛冠军广东队。 嗯， 辽宁队呢15-2，现在领跑积分榜。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打出了一个10-2的得分潮。广东这边呢，手感欠佳，3分球10投0中。第一节比赛10-28落后辽宁，这些状态跟咱打那个广厦似的。咱第一场比赛打广厦，第一节就得9分嘛。 嗯。 随后呢，广东队的周鹏带领球队呢缩小分差，而辽宁这边呢是靠两个后卫郭艾伦和福格稳住局势。辽宁上半场赢了13分球，下半场呢，广东队打出一波10-0，把分差缩小到这个个位数。但是辽宁队啊还是人员厚度更厚啊，最后呢把这分差渐渐的拉开，最多的时候领先31分，最终呢是以20分的优势击败了广东。这场球呢，郭艾伦、福格拿了22分，富豪19分，赵继伟16分，广东这边呢，胡明轩和徐杰都是拿到19分球。 嗯，虽然输球了，刘晓说比赛还是很有亮点哈，尤其是广东队。 广东队与辽宁队的这场新年大战啊，也是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的结果呢，广东队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比分输掉了比赛啊。当然这场比赛我们看得到辽宁队的这种准备的充分啊，同时他们这种志在必得的信心啊，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取胜的欲望啊，我们不能说广东队没有取胜的欲望，但是他们呢，从人员上面啊，人员不整啊，老将苏伟啊，包括赵睿都不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队员状态也不是很好，而且启用了很多的年轻球员。那么这场比赛呢，如果说从亮点上看呢，那我觉得从广东队这边啊，因为比赛输了，比过程打得也不好看，嗯，可以称为亮点呢，也就是像张明驰这样的小将，能够在场上与强队的比赛中获得机会。还可以的表现，那么对于广东队来说这就是收获，也能算得上他们这场比赛的为数不多的亮点。那么另外呢，在辽宁队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这种全员的发挥啊，就是志在必得的信心，同时这个无论是主力啊，先发主力还是说替补球员，在场上都能拿出很好的状态啊，这是辽宁队比较让大家看得很高兴的一点。那么这两支球队呢，就这样的碰撞呢，应该并不算真正的完全实力对等的一个碰撞，因为毕竟广东队少了一些主要队员，所以当这个其他的主要队员回来之后啊，双方再次碰面的时候啊，可能场面啊，不管输赢，但场面可能会比现在比这一场球会更好看一些。 另外，对两位主帅哈，杨明、杨指导，还有广东队主帅的点评哈，江帆和刘潇啊，也是做了各自的这个看法哈。 从两位主帅的对位来看呢，我觉得杨明指导可能在今天对阵当中可能还是显示出了年轻教练技高一筹的这种胆量，因为在这场比赛看之前呢，我觉得杨明指导排出的这种联防阵容其实还是有意为之的进行了一个布置。我们看到在放掉了比如说像开局的杜仁旺，包括像几个强点，以及像徐杰，包括像胡明轩等等等等，包括在后面王兴凯上场的时候，我们说的这几位命中率都是比较高的球员，他都是通过了大胆的开局联防去尝试，这说明了杨明指导其实对于广东队目前的状态，其实还是有了一个比较足的了解，他进行了一个博弈，但我认为这种博弈呢，其实是前面的几场比赛，这些球员整体的状态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浮动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把握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比较适合在这个时机去做的博弈。所以在 比赛开局呢，对于杨明指导来讲，比较强悍的内线阵容，包括正确的防守布置，其实就收获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得分上的效果。而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广东队的球员其实在努力跟进的同时，那他们的储备上在这场比赛是不占太多的优势的，包括从手感以及从更多的状态上，所以一开始取得的优势也能够在整场比赛当中呢都是能够比较贯彻的呈现出来。应该说在两支球队这一个赛季的碰面当中，还是更完美的呈现出了这次杨明指导这种优势。两支球队的对抗以及再次见面，我相信会在不久之后依旧会引起很多的话题，或许在后面两支球队的状态可能又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浮动，又在处在一个不同时期的对话之下。当然这个话题呢永远不会终结，可能还会不断的持续下去。我们希望下一次的对决依然有很多的回味，值得让我们更多的总结。 那么自从杨明接手辽宁队的教鞭之后啊，这个跟广东队的比赛里面呢，还是说这个负多胜少一些啊，但是呢这几个赛季都有一些比较亮点的比赛。那么这场呢元旦大战呢，应该说如果从结果上看是杨明获得了胜利啊，但是从运兵上来看啊，并不一定就是说两个教练应该说至少是不相上下啊，因为当杜锋手里没有太多的好牌的时候，他能让球队在第一节落后很多分之后啊，一直僵持了一段时间，两节多的时间，最后实在是说在人员的能力上，包括这个身体状态上，达不到了，最后才被拉开，拉大到20分以上，是30分。在指挥上其实还是有他的吃得撑到的地方。那么杨明呢，经过这几年的锻炼，他在指挥上也更加的成熟，人员的调配，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在这一场上做得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希望如果两个队在后面的比赛啊，除了常规赛以外，在季后赛上还能相遇的话啊，那么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两位教练的这种执教水平的。那么之前在两次总决赛当中啊，杨明还是稍逊一筹啊，毕竟执教时间还是短啊，但是杨明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教练，我们看得出来这几年他带领辽宁队球队的变化和他自身的变化。那么但就这场比赛而言，应该不太好去判断两个教练在指挥上谁更胜一筹，或者是说谁领先了对方。如果等到双方实力都人员齐整之后，包括外援人数，广东队这边2外援3外援的话都能到队的话，那么那个时候通过比赛再去评判两个人的这种执教水平可能更加公平合理一些。 除了这场新年大战之外，我们还看到哈，广厦队最终是105-84战胜了天津，福建是118-94击败了同曦，止住了7连败的势头，同时也送给同曦14连败。目前同曦17轮只是获得了一场胜利。那目前呢，在 CBA 官方评出的本赛季常规赛 MVP 的评选规则之下，和目前有参选资格的球员当中，看了一下简单的排名，现在暂时排在第一名的是胡金秋，排在第二是陈英俊，第三名是沈子杰，身后有陶汉林啊、朱旭航啊、顾全，北京首钢的范子铭，在这个排行榜当中是排在第8哈。到时候再看啊，这个数据的变化。 当然这个排名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排名哈，咱们大概就了解一下就行了。 对，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白天天气晴好，但是由于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明显下降，白天城区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仅有-2度左右，非常低迷，外出活动要加强防寒保暖，另外风干物燥，生活中要加强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气温低迷，登山气象指数为4级，不太适合外出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级，不太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3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我们已经来到第30段了哈。很多朋友都在竞猜 CBA， 刚才我们说了今天的规则稍微有点变化，也是想等等大伙儿哈，有来晚的来迟的朋友，今天的格式是北控100首钢100，把100换一换， 双百是吧、 换成您的这个心理的分数哈。刚才有朋友说干嘛非得有逗号，还互相提醒啊、这个女生宿舍 主要是 为了写逗号了， 主要是为了这个检索方便不然的话咱这两个数字检索起来确实是太难了， 对，这样一目了然看得清楚哈、 它不像说查一下国安广州城1-1，你搜1-1这很容易，然后搜一个这个就特别复杂的这比分，这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的奖品是首钢的官方口罩哈，两盒，因为挺难猜的。两场 确实 你都猜对，是不是挺难猜的？ 要不这样呢？就是说，猜中北控的发一个，猜中首钢的发一个， 那就降低难度了。 对，如果你要俩都猜对了，发您一 T 恤衫，咱还是大奖的。 行，可以。 啊、 好，哎，这样可以啊，分解一下，要不大伙儿觉得太难了哈。 其实我觉得猜这跟咱买彩票差不多，咱也没想着是买彩票的时候就中那500万，不是？ 对，你不能指着这个中大奖是吧？刚才说到了1-1哈，1-1这场比赛，昨天也是王毅给大家转的争冠组的第21轮，进球的分别是张玉宁和李提香。刚才有朋友说李提香不也是国安的吗？两个都是国安的球员进的。 你没看陈志钊也是国安的，然后那边韩佳琪也是从咱这屋出去的。广州城反正这个队，咱们队出去的人很多，是吧？包括当年唐淼也是国安青训出去的，这两个队的人员交流还真的是挺频繁的。 比赛结束之后啊，来听听主教练比利奇的总结。 We created more than enough chances. 1-1的比分，但是呢，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该赢球的那个机会，是吧？还有两个该赢球的机会吧，起码是2-1这样一个结果。但正像很多别的比赛里面一样，就是我们创造的机会啊，没有能够转化成进球。除此之外呢，我也没有可以抱怨我们队伍的地方。我们这一场呢，上了比较多的年轻球员，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对我们对俱乐部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在场上表现不错。我们还有最后一场比赛，我们要争取取得胜利，来就获得我和第五名的位置。 Last game against Shandong， 就是说上一场比赛跟山东的时候，我对他们场上那种不管有球无球的时候的那个表现感到很满意，所以呢，值得让他们今天首发，而且他们也证明了我是对的，今天表现的比较成熟。整个比赛都不错。对那一场比赛呢，在今天赛前我也说过，那场比赛我们应该说不光是能力问题，主要还是这种心态、这种注意力。一上来 两打一个二比零出手过急就很难了，这是我们范伟很欠缺的。因为他们前场的两三名队员是很出色的，你稍微注意力不集中一下，你稍微没有准备好随时准备出击的那种状态的话，对方就会惩罚你，所以第一场比赛就是这么发生的。那今天我们把这方面改进得很好。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把对方的限制得很好，他们整一次真正的射正门的也就那么一次进球的那种一次机会。上一场比赛呢，我们作为一个教训，让队员们去激励队员们，因为正常的联赛里呢，你可能要等起码一个礼拜以后才有机会。而因为在这种特殊的赛制下呢，我们很快，我们就是十天左右的时间就要跟他们碰面。然后我觉得我们各方面都表现不错的，这场比赛唯一的就是把机会变成进球这方面还差一些。 全场数据是咱们在射门方面遥遥领先，两队射门次数对比是国安比广州城17比8，其中咱们射中门框范围以里是7次，广州队只有1次就取得了进球。那球权方面，咱们在控球率、传球数、传球成功率三个方面都是稍稍高于对手的。 嗯，两队呢在本场比赛犯规次数都不少哈，国安队18次犯规，但是没有牌，广州这边呢13次犯规是2张黄牌。嗯，这两张黄牌其中有一张也没看清到底怎么给的，到最后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交代。 嗯， 国安这边呢4个 U23 的这个年轻队员阮奇龙、梁少文、柏阳和高天翼啊，广州城那边呢是2个人，门将韩佳琪，这是从南方指导他们那个俱乐部朗月足球俱乐部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人津大屋主力了啊。咱们自己的门将这边呢其实发挥也不错哈，另外就是小将温永俊啊，下半场替补出场的这个 U23 的球员。其实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刚才也看家里人在说嘛，杨阳洋就说从0-5到1-1可以了啊，他说他猜的比分啊，昨天猜的1-2国安输，说幸好没猜对啊，年轻队员表现的不错，有拼劲儿啊， A 席他认为依然是水席。 刚才还说 A 席的表演不错，我看到有朋友说的 流水席是吧？当然昨天的攻防两端确实相比于两支球队第一次交手还是有了明显的进步。如果说啊，咱们以前就经常是叫什么鸡蛋里边挑骨头，现在呢是属于这个这大盘鸡里边扒楞那鸡块对吧， 剩下的是土豆， 那个辣子鸡。辣子鸡您要是到这个餐馆去是吧，朋友一块聚餐，来晚了，最后桌上一盘辣子鸡全是辣椒，在里边扒了那鸡块，咱就从这个辣椒里面找鸡块。咱们昨天比赛当中平局里面找亮点是吧，那就是咱后防线这些年轻人表现不错。 这场比赛我觉得1-1的比分还是能够反映出这两支球队的一个现状吧。觉得整体的国安的表现确实是较之前的0-5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那最主要的问题是体现在这个防守上的变化，因为之前一场比赛开场7分钟就被对手连打了2个球，然后2次被对手在前场抢断之后打成了反击所以说这场比赛一开始呢能看到主教练这个比利奇对于防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虽然说这个让刘欢出现在了这个最后拖后中卫的这个位置上也有些出人意料吧，但是看到这位老将踢的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以及柏阳出现在了左边翼位的位置上确实也是之前就是大家没有料想到了这么一个安排吧，但是整体来讲确实是发挥的不错尤其是在防守端这个几位小将组成的这个防线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吧，然后虽然说咱们在这个进攻端的亮点不太多吧，但是能够在这个跟广州城队的这个较量当中先取得一个进球而且是在咱们防守端还做得不错的情况下先取得进球，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提升。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发挥来说能够看到执行力是比较强的还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点可能就是安德森希尔瓦，那虽然说他依然在错失机会以及他的处理球上会有不太理想的地方，但是大家肯定也看到了他在比赛当中有不止一次的回追这个丢球之后从前场回追，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贯彻防守的一个表现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 刚才是北京报的张昆龙，那袁野也认为国安小将表现不错，可惜呢没赢。 争冠组的比赛对于国安来说可能 从成绩上本身没有太多意义，包括国安就是说那些主力都受伤了，你像李磊也离开了球队，张稀哲也受伤了，提前离开赛区了，于大宝也有伤，基本上我们确实赛区很难有一个好的成绩去追求。但是这场比赛跟广州城，因为上一场比赛是0-5，这场比赛就显得更加有一些意义。你是一雪前耻啊，还是说又被这个实力不太强的对手再给你羞辱一下？但是这场其实我觉得国安比上一场人员吧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我觉得后防线比上一场表现更好了。你看今天梁少文、阮奇隆包括柏杨，这都是跟上一场比赛不同的一个首发阵容。但是这些小将们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唯一遗憾的是今天有机会赢球没有赢下来。要是能赢下来，算是2022年的一个开门红就好了。下一场对深圳，看看为2021赛季收个关，看看能不能赢球吧。好像我们进入争冠组到现在就赢了一场球吧，就赢了第一场打广州队。 大家对昨天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继续在互动平台当中一起来讨论。另外昨天呢，北京国安队俱乐部的球员侯永永在微博当中也是分享了新年第一天的幸福是和家人在一起。他是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再为国安队出战任何比赛，只是跟队训练。最近呢，他可以进行有球训练了，国安方面也是让他提前离开了赛区和家人团聚。他在自己的微博上晒了和家人的合影，还写道很高兴可以回家过年，2021年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希望2022年可以变得更好，加油。 也看了他一段这个颠球的视频，发了一段小视频，球性确实还是不错，现在呢就需要从伤病当中尽快的走出来吧。另外刚才也看家里人说昨儿这个下午的比赛这两场球，中超两场球商量好的吗？2022年的比赛踢一个2-0，踢2-2， 加起来2022 是吧？这四个队挺讲究啊。昨天的两场比赛当中呢，广州队是2-0战胜了长春亚泰，上海海港2-2战平山东泰山。广州队这场球呢，两位年轻人林杰和谭凯源连场破门，帮助球队取得了一波3连胜。其实年轻人还真的是应该给机会，他们在场上的拼劲儿啊，这种激情啊会更好一些。山东这边呢，是因为已经提前夺冠了，所以也进行了人员大面积的轮换。在第7分钟的时候呢，段刘瑜禁区内低射破门，第69分钟胡敬航呢将比分扳平，第76分钟胡敬航助攻木一在禁区内的推射得分，将比分反超。而在第95分钟的时候呢，王申超是推倒了莫伊塞斯，被红牌罚下，并且被判了点球。莫伊塞斯主罚点球，将比分改写为2-2。晚上进行的这场比赛，除了国安队1-1，河北队呢是0-1不敌深圳。这样呢，深圳现在积分超过咱们这个2分啊，是排在咱们前面。 那刚才说到的泰山和海港的这场比赛2-2的平局，有朋友说是商量好的吗？因为这是两支球队在9号的足协杯的决赛当中还有一个最后的 PK， 所以说赛前呢也被外界看作是足协杯的一个提前预演吧。不过双方也都采取了相对比较保守的战术，像泰山雪藏了大部分的主力，海港派出了全华班的阵容。那下半场就看久攻无果吧，海港队也是果断变阵，第62分钟连换了4个主力，奥斯卡、木一两个核心球员也披挂上阵。然后泰山一看，哎呦，你们也上，那我们也上吧。我们上了莫伊塞斯、刘彬彬和郭田宇这些主力，所以双方在最后20分钟也是来了一个足协杯决赛的真正的预演。那在这个最后的20分当中呢，还是踢得相对比较精彩的双方这段时间是踢成1-1，所以说也让很多球迷对接下来足协杯真正的决赛充满了期待吧。双方能够打得比较精彩吗？1月9号足协杯的决赛，两队再见。 在足球赛场当中呢，我们是关注新人，但同时呢，对于老将也应该致敬啊。因为广州队2-0击败长春亚泰这场球，广州队进球的两个人林杰、谭凯源，这都是00后。但是呢，在场上主帅兼队长郑智41岁的高龄打中卫，并且呢打满了全场，还被赛后在评分方面呢给了7.9分的高分，和张琳芃并列全场最高。所以呢，其实年龄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你对于比赛的理解。 另外呢，就是对于自己的身体状态的保持，像41岁的郑智还能踢，所以这一点是真的挺唏嘘的啊。因为像咱们的后卫阿雷，30岁，91年的，因为伤病的原因，在12月31号，2021年的最后一天啊，微博宣布退役了。 嗯。退役之后有新的选择哈，对他个人来讲呢也是比较艰难的。 其实退役之前就有新的选择， 说是投身青训了是吧？要经营自己的足球培训机构。 阿雷真的是，就是当他可以踢上主力的时候，就是总是运气差一点哈。这个伤病伴随他遭遇了比较大的伤病，在刚刚转会天津之后，天津当时特别希望他能够打上这个主力，因为他是和杨帆等于位置一个互换，然后我们加了一些转会费引进的杨帆。但是阿雷到了天津那边呢就受伤了，受伤了之后一度在那段时间就已经萌发了退役的念头。就是阿雷当时都去，我记得印象特别深，还没有宣布退役的时候呢，就去这个上海和杨志啊，是吧，和什么周挺啊，好像还有反正就这些昔日的老大哥们一块儿教练员学习班去学习了。 好， 就已经开始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计划了， 就退休前有计划了。 哎，但是在教练员学习班学习的时候呢，连学习在恢复吧，发现哎这个还能踢啊，又重新呢， 要不再试试， 再感受一下，再尝试一下能不能够重新回到绿茵场，就签了到河北队。在河北队呢是属于就是不拿工资，就是跟着球队训练比赛。但是呢确实这个伤病啊对于他还是影响很大的。你教练员学习班的这强度和这职业联赛强度不一样。最后呢还是选择告别了职业足坛。但是他从退役之前就开始在这个思路上为青训做基础了，学教练员学习班啊，包括了解一些青训的这个培训的流程啊。他自己也特别爱带孩子，带着儿子踢球啊，确实是一个好父亲，而且在职业球员的这个履历当中呢也还是有着不错的履历的。 说这个以后的专业足球培训机构是少儿足球启蒙和青少年足球培训为主哈。喜欢孩子。那刚才跟大家介绍观点的张昆龙也说，雷特龙私下是一个比较爱笑没有架子的人。 他这个地方好像是在太阳宫附近吧，还是在哪儿？ 这地儿也是 在城里也还行是吧，就是， 我觉得租金够贵的。 反正因为这个位置呢就更适于咱们家长带着孩子去。 那倒是。来听听这个张昆龙的连线。 之前跟阿雷确实是有一些他联系，尤其是在他去年2020年年初选择离队之后，可能跟他聊过啊，他当时就说当时还想再去踢一踢，还想再继续一下自己的这个足球之路，所以说他选择去天津。然后后来呢等于说又是啊有机会去河北队。整体来讲阿雷对于足球的这个追求还是有的，因为可能要换了一般球员来说的话，国安这个平台不错对吧，又能踢上个啊替补，其实在这儿咱们说耗一耗啊混一混也可以，但他本人其实年龄上并不是很大，所以说他有想继续踢的这个愿望，当时我觉得还是非常能够理解他做出离开国安的这个决定的。其实最早联系上阿雷和阿雷这个产生过联系，可以应该是这么说啊，就在他当年去这个葡萄牙效力的时候啊，我跟他做过海外连线啊，当时是负责这个联系他的俱乐部啊，当时人家给的这个评价就是这个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非常好，然后他的这个侵略性很强。但是后来咱们知道阿雷的侵略性所带来的一些啊问题呢，可能就是说他的动作会比较大，会比较容易吃牌儿，以及动作大完之后，如果说那一下扑空了之后，他可能身后的位置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是一直伴随他职业生涯的一些特点也好，叫毛病也好，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可能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我觉得他给大家一种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感觉，这种态度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这个私下的阿雷就更是很好的一个叫大男孩也好，叫小兄弟也好，我觉得还真的是包括这个整体的形象上非常阳光向上，而且他这个待人处事上也非常和气，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球迷也知道阿雷特别爱笑，所以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亲近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架子，比如说大家要跟他私下你跟他聊点什么啊，都还是挺愿意跟大家去沟通跟交流的，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做出这个决定说 啊，就是不踢了，然后去自己做机构，然后去做教小朋友踢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吧。因为之前他已经参加过一些教练员培训班，当时就问过他，他说可能自己将来还想继续从事足球这条路，但是呢可能就转行做这种青训类的教练。我觉得还是祝福他未来一切都好吧。 嗯，刚才林公子说阿雷的笑容会让孩子们喜欢啊，一说到笑哈，也有朋友说，哎，阿雷还挺适合做个体育老师的，比如说做个小学生的这种体育培训，还真是挺好，挺适合他的。 就性格特别好，特别愿意和孩子接触，而且呢，特别有耐心的这么一个，有耐心，很细致，真的是很适合呀，带这个低年龄段的小朋友。 入错行了吧？还长得这么帅，笑得这么阳光。 主要就他这个面相，一上场之后笑嘻嘻的吧，人家前锋不怕他，这个是也是个问题。 嗯，啊，我们来看国家队哈，国家队昨天发了微博，感谢球迷的支持，说用第一条微博迎接2022年第一天。过去一年当中，感谢大家一路陪伴，衷心祝愿所有的足球工作者以及所有支持关心中国足球的朋友们新年快乐，祝福大家美好的愿望在2022年都能实现，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向未来加油。那么在这个月的27号还有2月1号，我们还有2场12强赛，分别是对手日本队和越南队哈。咱们计划10号左右在上海集中，然后23号去日本打这场比赛。啊，现在看北京报的记者肖楠给大家总结一下，说郑智、李金宇和赵俊哲、李雷雷、邵佳一、孙祥志一众优秀的国脚可能会进入到新国足的教练组。 然后划拉划拉，实在不行他们上吧，他们上 可以， 保不齐这成绩都比现在好， 应该不会很差哈。 哎，李金宇刚刚拿起武汉队的教鞭是吧？赵俊哲呢，昨天在转播当中也看到了他。在范加斯特的旁边，是这个广州城的管理层。佳一呢就不用说了，当年一直在国管部嘛，在国青。孙祥、李雷雷，孙祥和李雷雷一直也都是现在在这个管理层。孙祥在管理层，李雷雷呢是一度跟着这个山东，跟山东作为教练，后来呢也去了，相当于也去了武汉。 都没有离开足球这个行当， 都是在一线，而且在各自的位置当中还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 跟踢球时候一样哈。 对，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教练组呢，可能是要凝聚球队队内的一气氛。 那通过启用有潜质的本土教练，也希望给这个球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哈。 就这个教练组特别逗，让我想起来那次前段时间，在昆明。有一个集训啊，那个集训呢还是国少吧，还是国青啊，国青。然后这教练组里边有谁呢？什么王欣欣啊，有杨志啊，什么就是划拉了一众前国脚，9个还是10个。就当时那一套阵容，杨晨指导好像带着，就他们教练组踢国青那随随便便，就这个教练组特别厉害。门将什么都有啊， 然后这也是一个班子，等于说是 对一个特别庞大的班子。 希望他们都能够在这个层面嘛，能带出一些人来哈。张昆龙也说到了，前国脚为什么要进入到这个班子里呢？也是比较了解球队，更了解球员，而且这一波优秀的前国脚们符合现代足球的潮流。 肖鹏指导已经选好了他的教练团队啊，基本上都是跟他年龄怎么说相仿的几位前国脚。我觉得这种选择可能也比较符合当下的这种啊整个的这个世界足坛选择教练员的这么一个方式吧。基本上都是说助理教练团队基本上都是这种国脚的这种经历，以及这是这个在足球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为我觉得像不管是佳一啊、李金宇、赵俊哲、郑智这些名字，在中国足坛都是响当当的，而且他们中的啊部分人都是跟李霄鹏指导一起踢过2002年世界杯的，所以我觉得整体这个能力上啊，以及这个对于中国足球的熟悉程度上，应该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现在的这支球队，以及现在的这个当下这个环境下的这些球员们，所以我觉得以他们呢组成的这个教练组呢，应该会。更了解现在大家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呢，肯定有助于下一阶段咱们国足踢好 啊，未来至少是未来这两场比赛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安排还是符合大家的预期的，因为之前咱们这么多年啊，在李铁指导之前呢，可能都是这个外脚比较多啊，然后咱们中方教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呢啊，并不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安排呢，可能就是颠覆了之前至少最近十年左右吧这样一种啊国内教练组的这种安排。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啊这一届新组成的这个，尤其是国家队教练组，看看能给这支完全不一样的国足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大伙儿都在聊天哈 ，SBS 说小十年前嘛，在工体外场我见过阿雷做恢复训练，真是挺帅的，笑眯眯的。大伙儿对他的笑容真是印象太深刻了哈。 对，永远是面带笑容。当然这边呢 ，ESPACE 也说了嘛， 嗯、 就是阿雷和这个肖辉， 嗯， 首钢的王肖辉说这哥俩是属于那个不笑不会呼吸的那种孩子。 就第一个表情是先笑才能够喘气儿。夏文 boy 说太阳宫是不是河边有一个小训练场呀？我去过那儿几回，看到小朋友们在那儿踢球。是那附近吗？ 现在呢他在应该是在刚刚放暑假的时候啊，应该会有一个这个训练，是在四德公园，我看了一下他们 夏天的时候 对发的这个、 啊、嗯 嗯，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说不好是在哪个场地哈， 对， 嗯，反正在那个附近吧，啊、有、这个、 反正没事，就是这些球场总能看到咱们国安的昔日退役的这些球员， 因为球场不是特别多。 对，其实国安的这些退役球员在做青训的还真的是不少， 嗯， 包括要再早一点老一点的像什么董玉指导啊，包括像南方啊、 嗯、 其实韩旭那个也是带过青训、 嗯、 也是带了那个年小孩 儿，嗯 啊等等很多，像现在再年轻一点的不就是阿雷啊、 嗯、 江涛他们会带着这些孩子们进行一些基础的入门的训练。 所以刚才托尼伟说、 嗯、 阿雷跟涛哥一起合办的这个培训机构， 嗯 啊，也有很多朋友哈在猜哦，有来晚的是吧，说再帮忙说一下竞猜规则，有家里人刚来没听到，我打字挺慢的啊。那我们再说一下，今天 CBA 是猜两场的比分，格式是这样，北控例如说北控100逗号啊，首钢100逗号哈，这种，刚才有朋友没有写逗号，反正也行哈，搜起来也可以，反正尽量给大家保留着您的这个页面哈。如果您自己要是不放心，可以自己拍一张，到时候找后账说小丽你没看见我，让我们能可以看见您截图的这个时间啊，这样比较好保存一下。啊，今天是猜北控和首钢两场比赛各自的得分。 哎，你看一说这个青训，就有家里人提醒了嘛。 嗯， 这个奥维奇金也说，天热的时候常去徐亮的那个训练场。 哦、 对对，徐亮，对吧？也是在搞青训，长庆啊，包括一直在学校里面去带孩子的谢朝阳指导， 嗯， 谢峰指导，现在从华夏回来之后也是带孩子，所以国安的这些昔日的这职业球员啊还都没离开足球、 嗯、也都把眼光放在孩子的身上、 嗯、 我在这个微博上看了一点，有的时候是推送过来的，徐亮哎呀教小孩的时候，我说这小孩能踢得下去吗？简直就是跟听相声似的，太欢乐了，你要这样踢你这样咋整，你这样不就完了吗？ 对，他的这个抖音里面也会 有，对，抖音里也有、 哎、 偶尔也会看到、嗯、这太欢乐了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昨天国安的比赛 ，Len 说了，狮子说了，国安现在的这个阵容啊，要是在保级组，估计天都得塌了。现在还整啥？赶紧练兵吧，下赛季争取早点保级。 嗯、确实呢，给年轻人更多的这个比赛的机会，让他们迅速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去成长，这才是在未来一到两年时间里面国安的希望吧。金元足球时代过去了之后呢，不能总指着买超级外援，还需要有我们自己人能够挑起大梁。 嗯，稍后接着聊。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早上8:35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刚才我们说的话题哈，昨天是1月1号，在这新年的第一天当中，您朋友圈当中印象深刻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一起分享。还有昨天1-1国安打平广州城队的这场比赛，你也可以分析分析哈。刚才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说到 CBA 内容的情况的时候，跟大家说竞猜。今天的竞猜规则是我们只猜北控的比分和首钢的比分，不猜胜负关系和分差了。那北控100逗号，首钢100逗号，这样的就可以哈、啊，这样的格式方便比较容易查询到您的这个竞猜的分数啊，您可以继续。那第四时段我们来说说体坛热搜榜的内容。2022年的第一条微博，这也是大家比较热捧的一条这个热搜哈，比较高的位置。人民日报说了，说2022是一个冬奥年，2月4号北京冬奥会开幕。那2022年呢，也是香港回归25年的日子，携手再上新征程。2022年是建军95周年，致敬人民子弟兵啊。今年还是什么年啊？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祝福，国泰平安。应该说哈，今年这个事儿还真是挺多的，所以有很多网友也来应贺，比如说2021年的总结啦，或者是2022年的第一条微博呀。例如说网友黄宇亨就说，经历过的苦只有自己最清楚，未来的路还很长，迷茫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懒得去思考，懒得去尝试和行动。辛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挺不过去，半途而废，浪费所有的已经付出。还说到说不能忘了家人和朋友，你爱的和爱你的人，谢谢自己已经爱心付出的2021年。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位冰球运动员哈，5岁的时候呢，朱俊飞爱上了冰球，12岁的时候呢，就一直是在冰球队里面唯一的女孩。那时候经常想，就什么时候能有第二个女孩？14岁穿上国家队的战袍、国字号球衣，成为队伍当中有得分记录的最年轻的运动员。他也当时提到呢，说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眼泪流下来了，这种激动的心情只有运动员可能能够感受到。不过呢，在不久之前啊，比赛中被推倒骨折了，他也是就是反而受伤的时候没哭，但心里想的是冬奥会，也祝他早日康复吧。 在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自己受伤的情况。 第一次加入到国字号的球队是什么时间呢？ 是我8年级的那一年，那一年是好去在英国打世锦赛，从来没有一次是就是穿着中国队带中国字样的队服，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感不一样了。 在唱国歌的时候是吧？当时是哭了。 是，对，那次我们打荷兰那场赢了之后。赢了的那支队伍可以就是放国歌，然后我们所有人当时都面向国旗，然后大家一起唱国歌。 当时眼泪是刷刷流下来， 就是往下流的那种，但是教练不让，就是这种抽打抽打的哭，所以就只能就往下流。 你记得申冬奥的成功的那个场景吗？ 当时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就特别激动，就从沙发上跳起来。 5年级的你当时就说很想打到北京的冬奥会能参加。 我希望在2022年的时候能上北京的冬奥会，能够打入前三，就是让别人知道，就是中国的冰球也是可以就是有很好的发展的。 成为自己一个梦想，一个努力奋斗的目标，能让我就是受怎么说呢，遇到困难的时候来激励我自己。对。 另外昨天因为有 CBA 的辽月大战，也是新年大战，引发了咱们篮球迷的关注。郭艾伦说自己的生日愿望没有实现。什么生日愿望啊？他在赛后采访的时候说，生日曾经许愿不要太帅，太多人喜欢他，结果没有实现。这孩子新年愿望还是许新的一年不要太帅吧。然后呢，这个富豪也是说这个把不好都留在2021年，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说到 CBA，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哈、北控和青岛以及首钢跟山西的这个比赛啊。说到这个下午3:30，CBA 的第17轮，北控将会对阵青岛，这两支球队目前的排名还是比较接近的，也是一场比较名副其实的卡位战。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哈、我们还是，请这个，哎，我看啊，请谁说说？ 李维已经粘完了， 李维粘完了， 粘 完了。 咱们可以请刘潇再来，分析分析青岛和北控的这场较量。 好， 马布里率领的北控啊，要迎战青岛。在之前，他们在这个元旦前赢了一场比赛。那么这一场对阵青岛呢，其实不太好打啊。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你之前赢四川，可能他的哈达迪看上去是一个强点，那毕竟老迈了。但是青岛队啊，虽然他第一阶段表现的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很差，但是两个外援来到之后啊，威尔斯和达卡里约翰逊来了之后，青岛队的这个成绩发生了变化，而且球队的这种实力，包括在场上的表现、攻击力上，都带了很大的提升。这个达卡里约翰逊这个球员啊，基本上可以算是现在 CBA 啊外援内线外援当中排名前列的顶级内线外援了。啊，那么他的这个攻击力、体重啊、身高啊，攻守两端的作用啊，都是非常突出的。那这个赛季回到青岛队之后呢，目前好像还没有体现出特别高的数据啊，可能还要就是整个人要适应一段这个比赛的节奏。咱们另外一个外援那个威尔斯啊，上个赛季是在江苏队，再之前是在广厦队。那么到了青岛以后，威尔斯的状态出得很快啊，来了以后场场都是高得分。那么对于北控队来说，如何限制这个小外援？那么当然北控队自己的外援也发生了变化啊，这个兰兹伯格来了之后也是状态不错啊，这个比赛一上来就打出一个很好的数据。那么对于北控队来说有了很强有力的支持。从双方的阵容实力对比上来讲，应该说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些位置上，比如内线啊，北控还占一些优势，人员包括实力上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如果北控能够打得比较专注的话啊，或者说打得比较投入的话，那么这场球呢赢面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青岛队呢，他的主要的攻击的队员除了两个外援，那么本土的球员呢其实没有特别稳定的啊，但是好一点的呢，可能也就是像王庆明啊，像张成宇啊，就这为数不多的几个球员，大多数球员呢还都是处于一个角色球员的状态，没有那种超级球星。所以对青岛队的本土阵容呢，和北控的本土阵容从纸面实力上相比，有一点差距啊。那么北控只要正常的发挥自己的优势部分，我相信取胜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这个比赛是下午的3:30，晚上的7:35，首钢将会打山西。请江帆哈再给大家说说山西这边的情况。 那么在晚间呢，北京首钢将会面对山西。那在新年当中，我们看到 CBA 官方其实也给了这场比赛做了一个定调，就是新年大战中其中一场非常关注的比赛。那么从两支球队在最近的引援以及在第二阶段带来的表现而言，我觉得是配得上这样的称号的。两支球队都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前面的几场当中都非常有力的证明了自己，而且两支球队同样也是在第一阶段都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应该说北京首钢在第二阶段回来之后呢，他们的阵容其实也得到了逐渐的补充，大家尤其是更多老球员其实也都得到了体能上包括状态上的恢复，更多的能够在融入状态的同时在自己的有效时间里帮助到球队。但是对于山西来说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小心这支球队最近的一个表现的。在上场比赛当中，山西队也是战胜了深圳队，取得了这场焦点之战当中的比赛胜利，也直接把深圳队从如果能够取得胜利的话，就是小分有可能会直接在那一轮比赛里面盖过辽宁队，暂时取得联赛第一的位置的时候，其实在那场含金量十足的比赛里，山西队还是笑到最后。那得益于他们的内线球员的更多进攻火力的覆盖，以及后场包括外援西蒙斯在 他的轮换时间里帮助这支球队其实处在一个48分钟的无死角的进攻模式，其实都是让这支球队的进攻火力在每一分钟里都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覆盖。那善于防守的北京首钢如何限制住这支球队的进攻呢？如何在他们的相对长时间进攻效率的时间里有效的分配体能呢？我觉得这都是北京首钢在下一场比赛当中需要去注意的。在第二阶段，这支球队其实赢下过很多关键战役的比赛，对于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在战前做足准备，而且要把困难想得更多。那如果做足准备并且能够在防守端有更好的表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场比赛对于北京首钢来讲，胜利对于他们是一个可以完全去争取的事情。 嗯，这是和大家哈来竞猜的两场比赛，别忘了写上比分，比如说北控100，首钢100哈。另外，昨天国安1-1打平广州城的这场比赛哈，张昆龙呢也是表扬了几位国安的小将。 联赛打完这场之后呢，还有一轮，整体来说。之前其实给年轻球员的机会不是很多。上一场比赛，半场比赛的时候，这个阮启龙跟梁绍文一起替补登场，之后谢龙飞登场，等于说这个阶段咱们带去的新人里边，除了第四门将马坤岳没有登场之外呢，其他人都有所表现，都有所登场。我觉得这个也是确实在这个缺人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么一种情况吧。其实如果要在比如说王刚能踢，对吧，然后李磊不走啊，大宝跟于洋不受伤的情况下，可能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两位中后卫机会就不大啊。然后如果说西哲也没有受伤的话啊，可能谢龙飞出场的这个顺位啊，可能到最后也轮不着他啊。所以来说呢，整个年轻人的使用上确实是还是啊，没有说有特别出色的这种苗子吧，或者说是哎，直接我就可以拿来用的。但是呢并不能说这些球员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从他们打亚冠的表现来看呢，像梁绍文、阮启龙这两位啊，及其实像陈彦普，对吧，这些段德志这两位小将其实也具备不俗的能力，而且他们之前也跟着一线队在训练过。所以我觉得啊，等这个休赛期如果说人员上会有补强，或者说是有再有调整的话，我觉得以上这四个人的可能性啊，比如说下赛季继续跟着练，继续跟着踢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小陈的这个身体上可能还是会差一些啊，其他的我觉得几位应该问题不大。然后主要的补强其实我觉得还应该集中在这个左翼位的这个位置上。左翼位的位置因为李磊的离开以及金泰妍这个主力替补可能年岁稍微大了那么一些，所以说这个位置上咱们觉得还是有所空缺的吧。但是今天其实比利奇给了一个答案啊，他用这个年轻的柏杨来打这个位置，达到1.92米的柏杨，虽然说明显感到他踢的并不是很顺，但是呢表现总体来说其实比他踢中位的时候踢得好。 好，来看看大伙儿都聊什么呢哈。不少朋友哈、都在说国安的年轻人，然后北塞尔关注到李章洙可能都快回来了哈，中超回归10年前带队还是不错的哈。还有这个 据说要去深圳，因为深圳那屋的主教练12月31号合同到期了。你看人特职业，1月1号的比赛不行不带了。 嗨哥说这是咱们这个平台当中广州的球迷哈，说国安还是踢得不错吧，年轻人努力哈，我们广州踢得也还行。林杰 和 谭凯元、 两个人连续 两场 都有进球， 对、都有进球， 都是靠他们俩的进球。 对， 这边年轻人能进球，首钢这边呢，如果这个国安这边呢，如果这年轻人呢能够在后防线上挑起大梁，其他的一些球队再有00后的球员出来，其实这么看啊，后面的这个后续的人员，你要是给这些孩子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在联赛当中去历练，他们也有成长的能力和成长的空间。就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砸在外援的身上吧。 笑笑爱天天说阮启龙那孩子也挺能抢的，上场第一眼我看见他我就喜欢上他了，大长头发。 对， 比较有标志性。 北三还说呢，说这是越南青训出来的，因为这个姓氏是吧？ 嗯，姓阮是吧？ 福建宁德人。 哦、 啊 嗯，A 席还可以吧，比我想象的好。 那主要是您想象，您给他的标准定的相对来讲比较低。 您这想象的反正没有那么多， 哎、 对吧？ 另外，在微博当中呢，也有朋友呢丢了密码的肖小孩，他娘说，早该用这些孩子了，不趁这个时候练起来， 嗯、 到时候吃劲儿的时候咱用不上啊，可不是吗？就需要现在让他们去成长。 嗯 小奶妈也在提到，昨天的比赛结果不重要，其实过程更重要。后防线上那几个孩子还是表现得让人惊艳的，虽然有瑕疵，但是拼搏的精神值得表扬，未来可期。也希望教练多给他们上场机会，加油，孩子们。 惠泰也说，比利奇说年轻人值得首发，那既然这样的话，说明早就该让他们上呀，这不是自个儿打自个儿脸吗？还说自己是对的，真是一个哲学家呀，两边都能说。 教练一般都这样，是吧？ 是 两头堵。 对， 这边呢，小球王则说到这个 CBA 方面，觉得首钢和北控的球员呢都应该练练罚球。还是那句话啊，打好开局很重要。首钢加油，北控加油。 嗯， 我记得当时北控的这个队员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提到于长栋说这个罚球啊，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 嗯， 其实技术层面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更多的是心理，能不能够在这种重压的情况之下，在连续折返跑心率上来之后，能够迅速的让自己平静下来，这个心理是很关键的。 嗯，目前看吉布森回来之后，这罚球真准。小奥同学说了，新年第一印象最深刻的我自己的朋友圈吧，天色还没亮，我就自个儿去单位值班了，在路上可困了，跨年我才睡了三四个小时吧，新年新气象，我就自己给自己发了一个打个头炮，这样值班呢也是感觉到能怎么说，有点心气儿吧，这感觉也是个运气，小小的开心一下， 自己给自己发个红包， 对，自己给自己打打气啊。 嗯 嗯，昨天下午中超两场比赛比分构成了啊新年元素。对，刚才大伙儿说的2022哈。哎，也有人说这国安几个小将发挥的不错，这侯森必须批评一下，状态不在呢，丢那个球好像跟他有点关系呢。 嗯，其实那个球打的确实角度非常刁，打在了这个球门立柱的内侧。 嗯。嗯，不太好防哈， 对，而且打得也挺突然啊。 AJ Pacer 也悄悄话跟你分享了一下这个廖三宁他分析的这个状态，说现在弹跳差点，投篮也不准，这传球的时机也慢一点。就是分析一下球员现在的表现啊。 弹跳他倒是不差，抡起来就扣。 嗯， 但是节奏呢和传球的时机，作为一个第一年的新生，他还有很多需要去学习和成长的地方啊。当然我也刚才也在咱们这聊天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这个赵继伟 啊， 他历年的这个数据，在他刚刚进入联盟当中的第一个赛季，其实这数据也一般啊，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表现，因为新人嘛，尤其在后卫这个位置上，第一个赛季打差不多12分钟，场均2.4分，0.9个篮板球，1次助攻。到21岁，就是比现在廖三宁再大一岁的时候，出场时间能够达到25.6分的6分钟的时候呢，8.8分，4.1个助攻，就是和现在廖三宁的这个数据，廖三宁29.7分钟，12.5分，5.9个助攻，其实差不多。所以呢还是需要通过一些比赛啊慢慢去磨，尤其是组织后卫这个位置。组织后卫他在打青年队比赛的时候他可以游刃有余，一到成年队你防守的压力不一样了，你对立面不一样了的时候呢，还需要去成长去学习。 小徐八戒说，我安新三少，梁绍文够稳，阮奇隆够猛，柏杨1.92米大个子还敢于突破，还是挺有看点的啊。 梁绍文是87，小阮呢是81、82的身高。这个其实也还够用，你看当时徐云龙张永海咱们那个最稳的那套防线其实也就是 也没太高， 在82、83这样的这种身高，也没有特别高的中后卫。 嗯， 主要是你的位置判断，包括呢这个卡位协防的时机，对于后卫来讲，其实这个 都是后卫是吧？篮球场上的后卫也需要时间去磨，足球场上的后卫其实也是需要经验去积累，靠场次堆出来的。倒是前锋，他是靠自己的这种场上的拼劲儿啊，靠一些这种灵性啊更多一点。 嗯，刚才我们说到彩比分，大家说太难了，然后北三儿特讨厌，说你就从七十开始一直往上，每一个都猜一个遍。 刚才我就是算了一下，就是、从七十对吧？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一、七十、七十二，你往上猜，猜到北控啊，今天这要真是打到119，对吧？然后你再反过来那么一猜，那可是一个几何数字。您从 发不完， 从八点开始发到九点， 到现在还没发完呢。 能发到九十就不错了。 瓦尔特说，辽宁队主力替补都发挥的不错，杜指导前两年有点急躁啊，后面看着比分追不回来了，得踏踏实实坐回替补席了，我也不着急了。 哎，这广东队今年的这个起伏也还是挺大的。但是呢，他毕竟是一支强队是吧，在季后赛的时候球队的状态可能会有不同的调整，就像北京首钢一样，在这几年的常规赛当中呢，我们都会觉得起起伏伏，然后呢常规赛的排名也不是特别的靠前。但是到季后赛当中，准备更充分了，执行呢更到位的时候，任何的一支球队都不能小看北京首钢。其实对于现在的广东队也是一样，就像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当时杨明不就说了吗？说这不是广东队的实力，对吧？他真正的实力你要看季后赛的实力。 对， 所以这几支强队呢，常规赛当中输入球，阵容调整一下，咱也别太当真。他的这个厚度，他的人员没有太大的问题。尤其是在第三阶段开始，甚至到季后赛的时候，可能广东呢再补一个外援，就是现在你一个队啊，一个外援和俩外援也完全不一样。 俏说了，猜北控能上110分之上的这些朋友们，我替老马谢谢你们了。 哦、 北控成东风，加油！能猜到110以上的哈。 这边呢，地铁一号线说1米9以下防空就费劲了。国安队这么多年来的防空一直是一个这个软肋哈，一直是就是侧向防空能力不强，但是1米9的身高，靳鹏翔他有1米9的身高，但是你防侧向高空球的时候也一样会出现一些失误，关键还是卡位。巴雷西不高，但是对吧，卡纳瓦罗不高，正面过来的球的点全是人家的。 然后像篮球，我觉得上一场吉布森在下半场的时候抢那些篮板球，他也不高，他怎么老能抢着呢？ 雷蒙那几个前场篮板就 是 积极，准确的判断，还有当然呢，在足球赛场上还需要非常精准的传中。你总是给那个又高又飘的，那可不是得跟人家拼身高拼高度吗？但是你球传的好， 哎， 那就不一样了。 和山西的比赛啊，舒豪的发挥希望有所好转。小川也是一样，尽快在比赛中找找状态，首钢也不好打，其实对手也不好打，激烈当中都有机会。 你看随缘也说没觉得朴成有多大，昨儿个一报，好家伙，都32了，咱可真得好好培养培养年轻的小孩了。 朴太萌嘛，你 对啊， 娃娃脸儿， 长得这个面相比较年轻是吧？你要说老朴啊，和这个金泰妍哥俩是同一天生日， 谁信呢？ 他们俩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面相不一样是吧？ 可是你看感觉就不太一样。但是咱们阵容当中啊，89的真是不少了，侯森、金泰妍、小池、老朴、江涛，这一划了89的就还有刘欢，就真是一大帮了。咱们这个阵容30岁以上的球员占了绝大多数，真的需要该年轻化了。但是今年从看起来还是不错，有一些年轻人能够崭露头角了。也希望后面比利奇啊能够给机会吧。 好，那也今天别忘了收听晚上7:35的激情赛场，我也给王毅给大家带来转播哈。今儿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吧。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